水里的稻香， 稻香 江边有个神像， 盘 出了个神 了个 领到我们的街坊， 领到我们的街坊 呀一次 哟。

和那美丽金边的衣 裳，那遥远的地方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 小羊，在他身，跟在他身旁。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，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。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

哎呀耶， 骑着马唱起歌， 哎呀哎呀耶，看见了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精彩的岁月是这样炎热，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流动的两岸踏不了天山， 哎呀哎呀耶，告诉你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灰色的小兔在戈壁滩上跳来跳去，你可知道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灰色的小兔它的窝在哪里，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骑着马儿唱起歌， 哎呀哎呀耶，看见了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七彩的岁月是这样炎热，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古里耶。 灰色的小兔在戈壁滩上跳来跳去，你可知道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灰色的小兔它的窝在哪里，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我骑着马儿唱起歌， 哎呀哎呀耶，看见了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七彩的岁月是这样炎热，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古里耶。 星星背着绿色的小苗，迎来了雪水把它浇灌，搭起那藤架让阳光照耀， 葡萄根儿扎根在沃土，常常满儿在心头缠绕，